好啦，咁 Peter 同大家讲下呢个老老收嘅系咪叫第三部呢，即系其实个剧场版要到第三部。嗱，咁其实唔系话今个礼拜要上啦，不过又唔系好耐嘅，咁都系呢几个礼拜嘅事啫。第三部喺香港上画，咁好啦，等 Peter 讲下先。咁讲少少，跟住我哋其实咧主题都唔系话讲到戏，系引申到一啲同蒙面呢样嘢啊，其实后边系有好重大嘅意义嘅，即系大家睇下好多，即系好多超人啊。战队啊，好多嘢系嘛，蒙面超人啊，呢啲蒙面啦，系嘛，咁其实有咩意义嘅咧？呢一件事啊，原来系一个文化上系有意义嘅，系一个符号嚟嘅。咁啊，等 Peter 讲下先。 好啦，咁啊，讲翻第三部《黄道》咧，基本上都系同个电视冇分别嘅，由不思嘅世界啊，啲老老心点样反佢个系父王系母后啊，然之后系做皇帝咁样啦。咁啊，其实点解罗素要戴面具呢？因为佢个身份啊，本身佢系皇族啦，而且佢又唔系日本人，又点解要帮日本人呢？如果佢俾人知道呢个身份嘅话，佢会好尴尬。即系例如，你明明唔系黑人，咁你一个白人嚟帮我哋黑人解放，咁啲人一定唔信佢，所以佢要戴个面具掩饰身份啦。咁同埋好多时咧，当呢、这个斯罗复出嗰时候，啲人就会怀疑究竟你系咪真嘅斯罗咧？咁斯罗又话。你要判定一個人咧，我係咪斯羅咧，就唔係憑我外表嘅，而係睇我嘅行為。即係話，如果我做嘅行為係同以前個斯羅一致咧，咁我就係斯羅啊。咁於是我斯羅成為一個符號啊，個頭盔。咁而呢一樣嘢都玩咗一段咧，電影又冇講啊，想補翻就係電視劇嗰度啊，啲人都成日都話呢段係同嗰個 V 殺好有關係，即係老老收好多事都參考到。其他電影啊，咁就一百萬斯羅啦，就好簡單講啦，就係話我哋斯羅咧就原來達成咗條件咧，同呢個不丁小不列顛政府就可以將斯羅流放海外咧，就咁啊斯羅咧就唔會再去搞搞震啦。咁啊點知咧，到時呢個成立呢個不列顛特區嗰個典禮咧，有成一百萬嘅日本人，咁然之後咧，斯羅現身話啊，好多謝你。即系放我走啦！咁於是大家嗰一百萬個日本人就 cosplay 變殺到斯羅啦。咁於是乎嗰一百萬嘅日本人咧就可以流放海外啦。咁而斯羅亦都講話，究竟咩係民族啦？係你語言、土地定係你血統咧？民族關心嘅。咁而即係話係啦，即係我哋日本人咧，我哋去到邊度，我哋都係日本人啦。咁就成班一百萬日本人走咗去海外啦。咁其實咧呢段就係、是。抄呢個 V 殺咧，就係、是、有一段就係好多人收到呢個 V 殺面具同嗰個黑袍啦，咁啊個個扮曬 V 殺啊，咁樣而之後就即係衝出去即係遊行啊咁樣。咁啊講起 V 殺個面具，大家都好有印象啦、啊。嗰時即係 你頭先講話啲人走曬去海外呢樣嘢，我覺得佢係抄香港嘅喎，依然 系啊，即系话去到边度都系香港嘅， 唔系即系话，即系我不嬲都话呢套嘢其实有香港嘅呢个影子啊嘛。咁你系咪好多有成百万唔止啦，系嘛？几百万香港人都去咗外地啊移民啦， 冇错啊， 系啦、啊，即系会唔会其实系有呢个味道喺度嘅咧？咁样咁，咁当然佢就冇讲后屘有回流啦，系嘛？唔掂就佢冇讲呢样啫，系嘛？系啦、 啊，只要有心就去到边度都可以。是香港人咁樣 唔係講啦咁講啦，結果唔掂咪又翻翻嚟係咪？ 咁啊係啊，即係嗱，咁呢、這個 即係只要有心係香港人，後面仲有一句嘅嚇。 係啊， 不過你離開香港，你就係 nobody 啫。 哦 ，OK， 即係呢個係一個香港人體驗過嘅一個事實嚟嘅嚇。 係啊，即係好多啲咁嘅元素喺度啦。咁啊，但係其實 Visa 都。Visa 嘅面具係啊，就係、是、原來某個黑客嘅組織咧，都會用呢個 Visa 嘅面具作為佢代表嘅。而現實中嘅所謂黑客組織，就唔係特定一班人嘅，而係分散全球各地咧。即係如果啲人上去網站啊，可能係知點攞一啲工具，咁樣就自己早就做咗黑客咧，咁就係啦。即係可以一大班人嚟嘅，咁啊。讲呢个面具咧，其实咧，点解会日本嗰啲特色咧，我中意用呢、這个戴呢个面具嘅咧？其实咧，系源自于以前嗰啲 面具劇，咁啊後屘又影響到啊一啲中國啊京劇啊川劇啊，咁而日本有能劇啦，能劇係要戴面具做戲噶嘛，咁啊做戲都要戴面具咧，因為古代咧嗰啲舞台啊啊好大坐好多人嘅，咁啊咁遠嘅地方咧，即係你根本睇唔到個人嘅表情啦，啊睇唔到眼耳口鼻嘅，所以佢要戴個面具咧好誇張咁畫一啲表情喺上面，令到坐好遠嘅觀眾都睇到，同埋好似面具有個作用係可以令到啲聲擴音啦，即係啊講嘢大聲啲。咁而嗰啲演員咧，啊通常就得三四個人喺個舞台上面，就要扮演啊六七個角色嘅。咁於是乎啲演員就會戴唔上唔同嘅面具，就代表唔同角色啦。咁而面具咧喺拉丁語嘅語言嗰度叫做 persona， 係指一啲人格啦，即係話你戴咗一個面具係代表咗另一個角色，你個人嘅，咁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嘅 mask， 純粹係一個好似啊敷個面膜遮住塊面咁嘅啫。咁 啊，其實呢個你睇過呢個玻璃面具啊，即係嗰時嗰套 係 有卡通啦，有漫畫啦，係有真人啊，江大佑實做過啦。其實佢裏面講就係當佢每即係演一個角色嘅陣咧，佢就好似戴上一個你睇唔到嘅面具啊嘛，咁就係所謂就係玻璃面具，即係其實佢就係一個人格變成咗另一個角色，即係變成咗個角色啊。 係。 咁其實呢個當然佢又冇真係戴面具啊，即係佢就做咗個比喻就其實係一個即係幫你戴上面具啊，其實就係一個角色啊嘛。其實呢個係一個古代嗰啲，其實最早咧係啲巫師開始嘅，即係佢即係啲巫師就會戴面具嘅，其實最早。你嗰啲部落裏面，咁其實呢樣嘢就象徵住一個神格嚟嘅，即係其實你當你戴上面具，其實你做戲就係一個角色啊，但係其實佢原本唔係咁簡單嘅，其實一個即係佢就會變成神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先係即係點解嗰啲超級英雄咧係會戴面具？即係其實佢就算有啲唔戴都好啦，你好似超人啊，成日都佢冇戴面具嘅，佢即係你好奇怪點解除咗副眼鏡啲人就唔認得？即係其實佢都係一種神格嘅轉換嚟嘅，你當係咁啦。 是没错，即是虽然没有一个即是真正的头盔啊面具啊或者是即是画花块面啊，咁样 画面又另一个表达啦，其实即是大花面那些其实都是面具来的，即是面谱其实都是面具的一种来的，即是面具呢其实不限于是不是有个硬的东西戴在面上，即是你找一些颜色画上去，咁其实已经是一个蒙面的一种，是不是即是你玩迷彩，是不是咁啲士兵咁你去打仗，咁佢除咗件衫係迷彩，即係佢連塊面有時都會畫埋迷彩嘅。咁其實當你畫一啲塗料喺塊面嘅時候，其實都算係一種面具嚟嘅。咁所以你作為中國特別即係呢樣嘢，大家知啊，係有面譜呢樣嘢。係咁，其實咧，咁係咪有一定要畫先係叫做係一個角色轉換嘅啫？而家現代已經唔需要啊，嗰樣叫 cosplay。咁其實你著起一啲服裝或者你做一個特別嘅裝扮嘅時候咧。咁當然佢可能都有少少化妝嘅，咁其實你就會轉換成嗰個角色本身啊嘛，其實大家可以咁樣去理解呢件事啊， 係啦，即係唔係實質一定要帶一樣嘢， 即係唔係一定要有個硬物嘅， 係啦，咁咪又或者參考翻網上一啲資料咧，咁誒呢個京劇啊或者係川劇啊，佢哋唔同顏色都代表唔同嘅性格嘅喎。最常見係紅色嚟關公，即係好似飲完酒成面都紅曬嘅，就代表中意正直嘅人物啦。 咁啊，黑色咧，紅戰士係咪有咁嘅意思？ 係，我都想講紅戰士就係、就係啲熱血咁樣，所以係紅色嚟講喺 即係點解永遠個主角都係紅戰士嚟嘅咧？ 係啦，呢、這個就好易記啊，係熱血啊嘛，咁而反而黑色咧，就會諗起即係包青天啊嗰啲，即係都係代表正直坦率嘅人物嘅喎。咁反而白色咧，係代表一啲奸詐小白面啊嗰啲陰險嘅人物。而藍色、綠色咧，就唔係咁特別咧，都係一啲英雄啊武打人物啦。黃色就通常係啲兇狠嘅人物。反而咧，金色咧，銀色係代表一啲神怪、神明嘅象徵嚟嘅。 所以點解會有金色面具啊？啲銀色面具嘅，好多時就係講緊嗰啲祭司嗰啲戴嗰啲。 冇錯啊，咁誒講起金色咧，其實喺日本動畫睇得多咧，啊都會意識到，凡是有金色眼嘅角色咧，其實都係代表神明啊。係因為 金呢個顏色本身係同神有關係噶嘛。 冇錯啊，係啊，即係 即係所以點解啲嘢一變勁咧，就會變金嘅咧咁樣嚇。 哇！一隻 呢個當然第一可以話佢係有一個象徵啦，即係你呢個的確喺以往你睇啲人即係好多時嗰啲啊，即係一拜真神咧，有啲金身噶嘛，即係你印象中又係咁嘅。咁不過呢個會唔會係啲所謂嘅外星人製造人類嗰陣擺落去噶嘛？佢哋個解釋話，即係就係其實整啲人出嚟係要嚟開礦掘金嘅，咁所以佢就將對金嘅崇拜呢樣嘢擺落你個 DNA 度。嗱咁呢啲當然係一啲。啲人即係 bullshit 嘅解㗎啦，即係當然，其實呢個係可能同色彩心理學個關係大啲嚇， 係啦，咁 同埋黃金本身係即係稀有物啊嘛，咁你當然你會將最好嘅嘢即係整落去個神上度啦，係咪？即係會有可能有啲金啦，或者可能有啲貴啲嘅，甚至有啲翡翠啊，一啲嘢係咪？咁你會即係先顯得你對嗰個神嘅。即係一個嘅尊敬啦，係咪？即係可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咁大家都會將呢啲嘅顏色啊，有啲象徵嘅嘢神化咗嚇。咁可能係有啲實質係有啲咁嘅關係多啲嚇。 冇錯啦，咁咪金色眼即係神明啦，喺動漫嚟講，不如紅色眼咧，又可能係代表一啲即係外星啊，即係異類啊嚇。即係凌波麗又紅色眼咁啦。 凌波麗咧，佢係嗰啲白石嗰啲。嗰啲現象，即係嗰啲，我哋叫白石嘅白石，唔係白石白住嗰啲啊，即係有啲人係佢個即係佢冇咗嗰個叫咩咧？即係你皮膚顏色其實係即係你係有啲嗰啲叫乜嘢啊？ 色素啊， 色素啊，係咯，咁佢又冇咗噶嘛，佢冇咗，咁即係其實點解白兔係白色同埋隻眼係紅色？其實佢唔係紅色啊，係因為佢冇咗色素咧，嗰隻眼其實係見到係裏邊嘅血管啊。即係所以你見到紅色，其實你即係見到裏面嘅視網膜啊，其實意思係因為咁嘅原因，佢唔係隻眼係紅色啊， 即係 你戴個佢唔係個瞳孔紅色，係因為佢冇咗個色素，你睇通咗咧裏面佢見到個視網膜係所以係紅色。咁當然呢個人類係咪真係咁嘅咧？我唔知道，但係我哋的確見到啲白咗嗰啲動物係咁嘅。咁但係人有冇隻眼都紅咗？我又唔覺嘅。我哋因為你有時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即係以前咧，即係幾乎每間學校都總有一兩個。呢啲即係有白化症嘅同學嘅，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隻眼紅咗嘅，我又冇咁感覺嘅，即係佢除咗係啲頭髮白，同埋佢個膚色係非常之白之外啦，咁我又真係唔覺個人會變咗紅眼嘅，即係我未見過先啦嚇，咁 紅眼症啊， 唔係咁紅眼症係另一啲嘢嚇，嗰啲係感染，咁但係即係你話個瞳孔會變咗，即係嗰個係個虹膜會變咗紅色就即係。即係我又真係未見過係咁，但係喺動漫上咧，我感佢係重現咗呢啲白老鼠啊、白兔啊呢啲咁嘅白化動物嘅特徵啦。咁起碼凌波麗係呢一種。咁但係咧，你話即係好明顯係嘅。你睇佢啲頭髮啊，同嗰啲膚色，佢係灰色嘅。你睇到啊，咁你喺動漫整佢咪好靚咯？你覺得好似後好特別嘅。咁但係其實佢應該表達緊係一種白化症嘅現象嘅，即係佢同阿朱芬應該係。即係如果你揾真人做咧，佢兩個應該係嗰啲即係呢啲咁嘅人嚟嘅。咁但當然你喺即係電影度表達，你又唔係真係揾過呢啲正嘅人，佢都會化個裝白啲，即係好似阿 L 咁嘅啫。咁你可能只會覺得佢好酷好型咯。咁但係其實佢應該表達緊嘅係呢啲人。咁你話紅眼代表乜？咁我唔知喎。但係我見到一般變紅眼嘅通常係惡魔嚟嘅。 哦，係咁樣 啊！即係啲角色啊，即係佢突然間變咗紅色，即係佢可能佢本來唔係紅色嘅，佢突然間變呢個色咧，咁就會其實係一種能力嘅發動嚟噶嘛。 係啊， 係咯。 是啊，即是我有想起另一个角色，又是即是机动战那个流离流气，是即是白化症啊，一睇就知道。 我唔知佢系咪啊，佢又唔同啫嘛，佢都整出嚟噶嘛， 基因改造嘅系啊， 系咯。咁好明啲琉璃都系凌波丽嘅一个制品嚟嘅，咁但系佢已经算系唔系咁同噶啦，其他啲啊成照得啊，咁佢已经有啲唔同吓，咁佢就冇红眼嘅，记得佢好似系。好似佢唔係紅眼，好似佢係金色定唔知咩眼嘅，即係佢又好似 金色係 發動嗰啲同個電腦用嗰陣，佢隻眼就會好似 佢光咁 啊！即係佢會有個圓圈咁樣 嘅。係啊，我就諗係皮膚白嗰樣嘢啫 咁點解咁誇張呢啲日本動漫人物？基本上呢，如果啲日本動漫個個頭髮一樣呢，眼睛又一樣呢，其實個樣都係差唔多一樣，嗰啲女仔基本上個個都係頂人嚟嘅。 哦，你要睇金色，即係要睇顏色分辨就最嚴重就係呢個真金色啦。 冇錯， 即係佢唔好話女仔，佢男仔都一樣嘅啫。咁其實你唔，如果你戴咗頭盔呢，基本上你真係分唔到邊個人打邊個人㗎。 唔系，所以个头戴咗头盔啊，都会有执头发喺度咁样样型嘅，同埋佢亦都会个个唔同头盔啊咁样咁样。如果唔系话， 咁如果系咁，即系你要认埋佢件衫颜色咯。如果 系 咁就 系啊， 就唔系呢个就再额外啦。即系你一定要设计到佢就系个人件斗服唔同色咯。咁如果佢一着埋同一件嘢，佢就唔会认到噶啦。咁咁人设上咧，其实呢啲就。去到咁極端嘅例子就真係好少有嘅，即係去到即係同一套卡片，即係幾乎全部係一個樣嘅。即係以前啊，即係最接近嘅《從本零時》啊，即係佢好似全部嘢都係用翻同一 set 角色咁樣樣去做咁。但係你都只不過覺得佢係好似佢有班固定嘅演員去演唔同嘅劇啫。 啱啊！ 咁但係你話成套劇好似都係同一個人演咁嘅咧，咁啊真係要數到真諗蝕啦，係啦。咁佢嗰個人其實以往都唔係咁嘅，佢係唔知點解去到嗰陣咧就開始呢種咁嘅陋習啊，咁我都係覺得咁樣係走火入魔嘅。 係啦，所以咧，如果當年咧話呢個《死亡筆記》咧，點解定位阿小田健咧？因為佢都係好有素描底咧，畫到唔同嘅人嘅樣子出嚟咧。哇！如果你話真係嗰個位個畫足球小將嗰個，畫個個人個樣子都差唔多樣。 足球小將都冇咁似，即一定要係金金絲，金金絲一寫咧就死曬㗎啦，全個地球。而家係全部一樣。嗯， 系好夸张啊呢样，所以系啦，以前细个睇动漫咧，都系认头发颜色嘅，系啊，即系睇得多咧，慢慢唔识得认人嘅样噶啦，系啊，咁咪诶，同埋睇金金色咧，就好中意问你系中意红色头发嗰个啊，定粉红色头发嗰个咧？我啊，即系粉红色头发咪后尾嗰、那个即系。唱歌嘅歌姬啊， 嗰、那個綠茶婊啊嘛，係嘛新潮 啊，係啊，紅色頭髮就拖得好真呢、這個即係咪基拉大和噶嘛，想報仇噶嘛， 即係粉紅色頭髮嗰個就叫拉克斯啦，紅色頭髮嗰個應該就係阿露娜啊， 係啊，即係兩派嘅基本上係， 係後期就有個假嘅拉克斯添，係啊，不過嗰個就應該冇人中意啊。 是咁咪係啦，咁咪同埋 cosplay 你話有啲極端嘅話呢，例如扮呢個 Sailor Moon 會鍾意打一啲大頭公仔嘅，好似有嗰啲大頭髮嘅，即係嗰啲呢粒住曬成個頭嘅，個樣就雕咗個卡通嘅 Sailor Moon 嘅樣嘅、啊、通常扮嗰啲呢就係裏面呢都係男人呀呢係呀，你見唔到即系你一揭开个大头公仔咧，哦，你话哇肥渣嚟噶里边， 咁佢又肥又唔肥嘅，我见嗰啲做现场 show 嗰啲，佢有影过合照嘅吓，除低晒嗰啲大头吓，咁佢对脚都好靓嘅，不过麻甩佬嚟噶咯， 冇错啊，即系咁啊， 佢只脚冇蒙面喎，只脚真系着个丝袜噶喎，大佬 吓，系噶， 即竟然佢笠咗个大头发，你呃到你系一个长腿嘅美女嚟嘅，死唔死？ 是啊，呢啲有咗名咗嘅面具咯，又系系啦，我好似有个特别嘅日本嘅名系指呢样嘢嘅吓，系啊，系即系嗰种，即系有唔系即系有个专有名词指呢样啊，唔知 道。哦，你讲嗰个大头扮大 头，系啊，通常扮啲动漫少女嘅。 其实好多时嗰啲咧系扮啲好似大雄啊、正义嗰啲多啲嘅， 嗯， 即系如果佢个 body 其实咧。是正常的呢，其實會少啲係咁樣做嘅。咁但係不過有時現場 show 嗰啲嘢就始終佢可能有啲動作啊，有啲嘢做唔到啦，即係佢唔係玩音樂劇啦、啊、音樂劇 Sailor Moon 就一定係真人做嘅，同埋嗰個人自己唱返跳返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現場 show 嗰啲，其實係有啲節目，即係直情係蒙面超人嗰啲啦，就有個舞台度，咁有啲大頭公仔喺度即係喺度打咋嘛。咁嗰啲可能佢就會有啲即係有好多動作啊。咁可能嗰啲真係你真係要搵啲龍虎武師咁先可能會做得好啲啦，或者可能係咁嘅原因。咁佢龍虎武師本身亦都可能演慣戰隊啦，即係扮女人嘅已經係好拿手㗎啦，即係 即係佢你可以當嗰樣嘢係現代嘅一啲，即係喺啲係咪嗰啲京劇咧定咩咧？即係以前做大戲都係成班男人即係做埋啲女角㗎啦，即係 反串啊， 反串㗎啦。咁佢哋都即係即係其實依根本冇女嘅嗰啲武打嘅咩？係有嘅，但係真係少，係少嘅。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嗰個粉紅戰士啊。啊黃戰士啊，不過女如果係女啦，係黃戰士有時唔係女噶嘛，咁好多時都會係男人扮嘅。咁大家睇咗啱啱上一個無面生人 XA 咧，阿、啊、Poppy 變身之後嗰、那個哥哥啊，個 Command Light Up Poppy 咧，其實都係男人扮嘅，即係呢個係大家睇嗰陣覺得最最嘔心嘅，即係點解佢哋唔中意嗰個咧？原來唔係唔中意嗰個超人個樣，大家都只係知道嗰係男人嚟。 个 都话：，快变翻人啦，快啲变翻人好啲啊！咁啊，快啲还原翻做阿 Poppy 好啲啊！唔想睇嗰、那个，系一男人嚟。 变咗身就个身材唔同咗啊！ 咁啊，唔系喎，佢个身形都扮到女人噶喎。 哦，系。 即系佢唔系话个身形哇，点话老咁？即系佢其实又唔系噶喎。不过你知道系男人，你啊即系觉得有啲呕咁解啫吓。 系。 就佢又摆翻啲好女人嘅动作出嚟啊嘛，仲要啊！ 系啊，咁咪谂翻起非公然战队啊，非公然战队嗰、那个，好似系嗰个蓝色嗰个系佢自己做翻喎，咁样佢咁讲。 系咩？ 咁咪系啊，不过其实谂起一幕咧，第二集 真系女嚟嘅。 系啦、啊，冇错，个武打嗰个都系，咁佢本身有高夫底啦。 系，仲会露少少添。 你意思系嗰个做人间体嗰个自己做翻？ 系啊系啊，佢咁讲。 唔系啩？ 系啊，佢又做翻个。哦，龙打武 打嘅咩？嗰个女， 佢识打噶呢、這个。 蓝色嗰个识打噶，真系识打噶。 系噶， 系啊，冇错。 但系佢做咗一季之后，第二季就换咗人啦。 系啊， 系啊，呢、這个可惜 啲，反而冇留意。不过第二集好有印象，因为第二集讲咩咧？就讲个男主角咁啊。豪戰士啦，佢發覺原來咧，佢所謂戰鬥咧，係一啲妄想啊，到好似好頹喪啊，咁咪即係振作唔到啦，覺得好冇意義啊，自己打到喺街上邊係咁，即係 傻佬咁， 打傻佬咁樣，係。咁於是乎咧，就突然間佢喺對面見到一個刑事紅啊，即係呢個特首戰隊啊，即係特別搜查戰隊嗰個刑事紅咧，咁咪跟住就追佢啦，然之後咧嗰、那個。林志雄咧，即系戴住头盔噶嘛，佢又唔出声、哦，咁佢又想估，即系做一啲动作，又指下地下，我、那个松树又抹粗咁样，跟住写又知有个天啊咁样，跟住啊佢又嗰个男主角领悟到一啲日本嘅即系句子啦，然之后又做脚踢佢嘅心口啊，咁啊谂起，咦，原来踢心口系某一集咧，即系系呢个鼓励嘅动作嚟噶，咁于是佢就振作起嚟啦。咁啊，後屘發覺咧，那個刑事紅咧就翻去嗰、那個即係戰隊餐廳咧，就收錢啊，咁啊取低頭盔。嗰、那個頭盔咧係專登係一啲即係樂園表演用嘅頭盔，就唔係。 哦，佢有解釋過嘅，即係佢話呢個唔係正式拍攝用噶嘛。 冇錯啊，係。 因為有分別噶嘛，咁啊。 係，冇錯啦。原來就係嗰、那個即係博士咧，就係、是、請佢翻嚟去鼓勵呢個男主角去即係做翻戰隊咁啫。咁啊～即係原來咧，即係戰隊佢唔講嘢，即係佢一動作好誇張，原來又似舞台劇嘅喎、哦。即係有你會發覺咧，見到出場咧， 係 默劇係啊係啊，即係又同埋咧，戰隊出場嗰時咧，即係佢會有一個特別嘅名詞嘅唱名啊，即係講一大堆嘢，然之後介紹我自己係咩，我係紅色，係 乜乜紅噶嘛，乜乜藍， 乜 乜 黃， 乜乜黃咁啊呢個。 系啦，系啦，即系企喺个悬崖上边咧，齐齐整整咁样，态度嚣张啊，咁样跟住打大轮功夫，好架势咁样咧，系摆晒姿势咁，然之后后边嘣咁样，即系有啲 有个爆炸， 唔同颜色嘅爆炸，真系兼爆炸喎，即系战队咧，真系每一拍一集咧，都用好多真嘅炸药咧，都 唔系噶，佢哋大部分系用嗰啲颜色粉嘅啫。你话用炸药系特别场面先会做嘅， 系 颜色粉就唔系炸药嚟嘅，嗰啲系颜色粉嚟嘅啫，即系佢爆出嚟系嗰啲红啊、黄啊、蓝啊 咁 样。 系啦，系啦。 咁嗰啲啊， 咁 咪唔系嗰啲冇火嘅嗰啲。 即系我就成日谂点解啲怪人咧就唔趁佢哋喺度。即 係呢個另一個問題啊！你 踢唱名啊，踢佢落去。 嗱，你應該話咧，佢喺度講自己個名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好大動作咁樣岌頭啊， 即因為呢佢你睇唔到佢講嘢㗎嘛。咁你佢平時講嘢呀你都唔會噏下噏下個頭啦係咪 係呀。 咁但係佢就會嘅。咁點解呢如果唔係你就根本唔知佢講緊嘢。咁呢啲都可以話係一啲默劇嘅表達啦因為咩冇辦法。即如果佢正常咁講嘢個頭其實唔會喐㗎嘛。 啱呀係呀。 係囉。 係啦即係佢有個名詞叫唱名啦即係唱個名佢即係好簡單例如一句好熟悉㗎啦不過就唔係戰隊係某套卡通片啦。咩有光明就有黑暗就有光明。有邪惡嘅地方有正義係啦咁就好似一唱名嗰啲。 其實呢啲係由啲傳統嗰啲武俠劇開始嘅即係嗰啲即係佢唔係電視嗰啲即係嗰啲舞台嗰啲呢即係佢哋都係睇啲日本嗰啲喺啲舞台睇嗰啲武俠劇即係由古代已經有㗎啦嗰啲吓。咁已經係咁㗎即係佢登場都一定會噏大堆嗰啲 叫做 廢話 嚟㗎嘛。 廢話。系啊，咁其實呢啲嘢咧，其實中國都有嘅嚇，即係都有呢啲傳統嘅嚇，就係啲戲劇登場嘅時候會噏一大堆。咁呢樣嘢其實咧，呢個布袋戲啊，直情會念詩啲嚇。咁啊，係啦，咁你大家睇過啲咩東尼咩 史艷文啊，東尼劍遊記啊， 咩鬼嘢話？劍遊記係啊，都有嘅嚇。喂，念曬詩咁嘅出場要嚇，咁先有氣勢嘅咁啊。呢啲其實係啲好戲劇嘅表現嚟。 嗯。 是啊反而電視劇就好簡單喺個打個字幕就讀讀呢個係個人名係做咩嘅咁唔介紹咗㗎喇喎。 其實我嚴謹都老土㗎講真係。 係啊。 係啊。有時我覺得咁係老土過佢出嚟噏得大堆嘢先。 係啊係啊。 即係有人整個定鏡嘅打個字嗰啲嘛我其實我好唔鍾意嗰種㗎。係 即 係 你出大招出招式咁佢又定鏡又打個字嗰套咩戰機絕唱就好常用呢招啊，即係一出大招 有。你個感覺好似睇緊啲港漫咁嘅。係 啊，係啊。 即係一定要有個字寫埋出嚟啊，咁嗰啲咪即係咁嗰啲漫畫啊，冇辦法㗎嘛，佢係咁㗎嘛。唔係我點表達？咁但係你真人其實我都唔需要㗎咯。即係真人咁樣做翻嘅，我唔係太中意。 嗯，係。即係我相信呢樣嘢都好似能劇咧嚟出場咧，我中意話即係。攤大個手掌咧，個手掌對住。 即係如果真人照做咧，咪有啲似以前啊 ，Adam West Batman 咯，即係打人會有個字啊嘛 ，boot bit 咁樣有個字。 哦，係啊， 咪即係咁啫嘛。 劇嗰個。 係啊，咪即係咁啫嘛。咁你會唔會拍真人風雲或者真人嘅或者偉雄咁啊？咁你會唔會打人就啲字啫？咁你會唔會出招嗰陣會大海無量咁啊？咁你會唔會？即係都好白痴噶嘛！即係你直接揾啲 CG 咁整咪算咯，係嘛？即係我就唔好鍾意即係登場嗰陣要打個名字啊呢啲咁嘅呢種咁嘅方式嘅即係我反而我唔覺得佢你所謂嘅唱名嗰樣嘢我反而我又唔覺得嗰樣嘢有問題㗎喎 係即係好似嗰啲漫畫就喺度軍軍軍咁嘛其實 因為佢漫畫嘛佢唔識喐㗎嘛但你唱名嗰樣嘢其實佢本身都係由嗰啲傳統嘅戲劇出嚟咁佢都係喐㗎佢係喐㗎嘛咁你唔做呢種咁嘅登場儀式呢咁即等於其實你等於搵個 spotlight spot 聚嘅啫即等於呢個電腦其實出場一定要彈隻歌啊跟住嗰班下面嗰班流落咗望嚟望去嗰邊度咁跟住搵到企喺某個大廈上面彈緊吉他即其實呢啲係一啲好英雄登場嘅一種即係一種鋪排嚟嘅你可以話係。 係冇錯啊。 或者你可以想象呢你打出角都係㗎佢哋登場呢等又係搞一輪大龍鳳㗎喎即出角我覺得唔係嗰啲咩嗰啲係嗰啲 WWF 嗰啲啊，即係表演性嗰啲啊， 嗰啲好表演式 係啦，唔係講緊正常嗰啲打 boxing 嗰啲，梗係唔會啦。即係嗰啲係哇，搞一大輪，講一大堆廢話，成日打啦，講多嘢，但係班觀眾就係中意睇佢登場嗰陣放曬煙花啊，又噴曬火啊，跟住佢又著到零零零零啊咁。其實你明知一陣間佢都剝衫打㗎啦，咁啊著咁多嘢咁冇啊，佢就係做個氣勢俾你睇。佢根本係一場 show 嚟㗎嘛，因為咁所以你要做到嗰種效果咧。即係其實我係覺得有需要嘅，有需要做呢啲咁嘅鋪張啊，呢啲咁嘅嘢 冇錯啊，即係好似難劇嗰啲出場都有參賞嘅，係咯，即係伸個手掌 出嚟， 係啦，咁我報上名來啦。 咁呢個喺戰隊都有好多套係有啊。 嗯。 哦，係啊，係啊。咁啊，又講翻之前講嗰句嘢咧，原來係來自呢個叫《天威勇士》嘅呢個 先講個咩有光明嘅，有黑暗咪有光明嗰個。 係啦，但最衰後屘講句就係、是，我冇必要嗰個名字你知道。哇！真係 好冇禮貌啊咁樣。 通常係班衰人會問你到底係邊個先嘅嚇，之後佢就話我唔使講你知咁樣。 真係好囂張咯、啊！即係呢啲即係冇禮貌嘅話，咪係要報上名來噶嘛？都唔即係唔敬意咯，呢啲咪係啦。咁啊，即係人哋唱名就係堂堂正正講俾你聽，同埋嗰個咩試戰隊啊，就係、是、嗰個真名俾你知咁啊。係啊，講開頭盔啊，頭盔嘅設計啦，原來戰隊頭盔我就覺得有兩大類啦、啊。一类就系即系会雕一个嘴，但个嘴又唔喐嘅；一类咧就好似咁头盔，咁同埋初代啊呢个吴用时嗰啲头盔好有特色嘅，即系系啲符号嚟嘅。例如有一个箭嘴向上啊，原来嗰个人系用弓字嘅，咁啊即系或者系就个队长有啲眼镜咁样啦，吓咁啊之后又啊呢、這个 咩？我以为嗰个系角落嚟嘅添。 啊，系啊，都有啲咁嘅印象，啲人覺得， 又原來係眼鏡嚟㗎，哦， 眼鏡，睇個位應該係眼鏡啦嚇， 嗱個人字幕咯咧， 咁但係同佢啲嘢有咩關係咧？有冇嘅咧？呢、這個人， 佢好似佢係用咩武器嘅咧？唔知係用邊， 唔記得啦， 係啊，冇唔記得啦，咁啊之後啊即係啤牌啊個。 我 pair 牌出黃牌突擊隊就梗係啦，咁梗係等於葵扇就係葵扇啦，係嘛？梅花梅花街磚啊，街磚就嗰、那個那個就嗰、那個就應棍啲嘅。 係啦，咁啊，即係個頭盔咧就即係成個符號啊遮住曬個面啊，一見到就知道啊係紅心啊定咩啦啊咁啊之後嗰啲啊好多啊啲動物啊咁啊，後屘嗰有一排咧又冇乜特色嘅，即係個個都係個頭頂有少少嘢。啊！跟住戴个头盔，着件运动衫咁就系战队啊！咁样 即系佢有时就有嘴，有时又冇嘴嘅。咁但系有嘴咧，都系啲机械人嘴咁银色嘅啫。吓， 冇错啊，系啦，即系似一个。 咁后屘又玩到咧，佢就唔银色，直情系跟埋佢个头盔色嘅。后屘有啲吓，即系佢有嘴啦，个嘴红色，佢都系红色嘅，即系同个头盔一体咗嘅。吓，即系近代又好兴系咁嘅吓，唔知点解嘅。 系啊，系啊。咁啊，有特別啊，嗰、那個試戰隊原來喺金木水火土個字寫個面上面啊，哇！咦，咁咪好肉酸啊，不過睇得下又幾即係睇慣咗，例如個火， 即 係 你講呢啲叫顏文字嘅嘢咧，就將會出現喺下一個蒙面超人個面度啦。 係啊，係咪手錶嗰個咧？ 係啦，就直情寫住拉打咁樣塊面，死唔死咧？ 哇！咁樣嘅，係啊。 啲人话点解唔用中文写拉打啊？ 冇错啊， 一只眼系拉，一只眼系打啊嘛， 拉出去打， 拉出去打啊，大佬，即系呢啲样仲衰过啲，即系嗰啲拍广告嗰啲咧，即系拍广告咪好中意啲人自己作一个超人出嚟嘅，即系会好多时用特摄卖广告噶啦，你都知日本就好普通。香港啊，雖然香港都少啲，日本好興嘅，咁佢成日都會自己整一啲自己嘅超人噶嘛，咁你喺嗰啲超人個身上，你見到顏文字就唔出奇嘅，因為佢係賣廣告噶嘛。咁但係你一個正式嘅超人線，真係講真，真係第一次嘅，真係咁樣玩法真係。 賣玩具廣告啦，如果佢會出頭盔嘅話， 係嘛？ 係啊，咁啊，即係而講開戰隊話有口同冇口，即係有個見到嘴同見到見唔到嘴同埋。呢樣嘢喺超級機械人都會有喎、啊，又係可以分兩類嘅。超級機械人嘅樣子有啲係有個嘴喺度嘅，有啲啊，例如超級要塞嗰啲啊冇嘅，一塊鏡係個監視器咁樣，就好機械化嘅，得佢嗰樣係一個工具。但如果你見到那個機械人咧有個嘴咧，你會覺得佢一個雕像，一個魔神一個神像咧，即係巨大化咗啦。嚇、啊，後屘咧嗰啲。超級機器人個嘴咧，仲識講嘢添啊！我唔知邊套開始有噶啦，係咪即係最明顯就係、 是、你話嘴會喐咧，同講嘢有兩樣嘢嚟嘅，即係你雷聲咧就識喐嘅，但係咧佢又唔識講嘢嘅， 係 佢唔會講嘢嘅。OK， 但係佢會擘大口嘅，即係佢會嗌嘅，係 啊係啊係， 即係其實咧有嘴嗰啲機械人咧就唔知點解嘅，即係你就算去到坦克衛者嗰啲啊。明明係個機變㗎啦，咁佢設計佢係一個，佢又唔係魔神嚟嘅，佢係一個科學製品嚟嘅。咁但係你見佢但佢打嗰陣咧，佢哋都會擘大口嘅。嗱雖然佢唔識講嘢嘅，但係佢即係佢會做表情嘅。 系唔 知点解嘅。佢个擘大口嘅， 即系有亲嘴嗰啲咧，好多都会唔知点解咧，佢会有表情嘅。但系佢唔识讲嘢嘅，好多都唔识讲嘢嘅，即系佢冇话佢有 AI 或者有人格冇嘅。咁但系就唔知点解后屘，即系可能你去到系佢本身个故事嗰个有人格嗰啲，佢咪识咯。即系其实嗰时嗰个叫咩咧？即系佢有个心口有个好似襟针咁嘅嘢咧，咁啊有个细路仔同佢同样嘅嘢，佢走入去嘅，即系佢系个系一嚿特别嘅一嚿宝石咁嘅嘢雕出嚟噶嘛，或者抌喺个熔岩里边。等佢長大成一個機械人嘅嗰度，咁嗰個佢成係個人面嚟噶嘛，即係有眼珠啊嗰、那個成，咁你嗰啲早期咧、哦，例如好似金達啊咁嗰啲咁咯，咁其實嗰啲佢係直情你當係人嚟嘅啫嘛， 係啊， 咁其實嗰時佢最初特攝咧，即係最初啊，最早期嗰陣咧，佢哋係諗住係揾個人扮嘅，係油咗金色咁樣嘅。其实我有贴过上群组啊，大家可能冇睇过。咁嗰系试作个造型嚟噶，系冇唔系戴面具嘅，即系后屘大家睇嗰个系戴面具噶嘛，即系好似铁甲人咁，其实戴面具，咁、那个眼珠当然系话佢。但系佢早期嗰阵系有个咧，即系佢做咗出嚟咧，因为佢有长毛噶嘛，佢成个八哥咁噶，好笑噶。 咁样， 哦，咁样噶。 系啊，即其实一个油咗金色嘅人嚟噶，系啊系。咁其实我谂佢最初嘅想象，佢都系一个巨人咁咯。即系我谂佢个即系最初漫画嗰阵吓，咁佢就冇谂过系即系真系咁大眼睛咁有个咁嘅鼻嘅。即系后屘佢就跟翻佢慢慢做咗个面具咁整，系。咁但系你早期谂嗰扎机械人咧，你见好多都有眼珠噶，你机械人28其实都有眼珠噶。咁佢哋会好形象化，同埋有种俾翻佢一种好似感情流露咁嘅嘢。咁其实呢个同鬼佬都一样啦，即系大家都想谂下点样俾翻一个感情嘅表达一个机械人啊。即系尤其是佢系有思想嗰啲机械人咧，佢会谂下点样表达咯。咁所以你嗰啲变形金刚啊嗰啲，咁佢哋一定系会喐噶。咁你初阿柯柏文咧，我都唔觉得佢会喐嘅。咁但系你叫佢后屘咧讲嘢嗰阵咧，个嘴即系虽然佢戴住个即系个面罩咁，佢都会喐噶。即系佢系成个面罩喐下喐下咁咯， 系 即系好似佢讲嘢咁咯，咁系咪你而家见都系噶？佢会个面罩，就算戴面罩嗰阵，个面罩都会错下错下咁噶嘛，讲嘢嗰阵 系 啊， 系咯。但系以前就冇啲咁嘅表达嘅，即系但系佢哋后屘而家都会想加入一个即系人性化啲嘅表达啦，吓咁但系即系如果除咗呢个之外，我睇怕系得大铁人咧系用另外嘅方法去表达佢有情感嘅，就系、是、只眼变色呢样嘢，咁當然眼變色呢個嘢係特攝片嘅特徵嚟嘅，即係你會見到啲含緊出人又好或者咩，其實佢哋即係當佢變咗另一個性格或者佢咩，佢都可能會變咗紅色啊，或者會熄咗燈就死咗啦，即係佢用啲咁嘅即係咁嘅方法咯，去做表達咯，咁其實你可以話都係屬於一種面具嘅表達一種啊，即係以前就冇電噶嘛，咁而家佢係有埋電咁啊，可以玩埋呢個著燈唔著燈變色咁呢啲咁嘅幾嘢啦，係 喎，即係等起呢個大鐵人。隻眼會變色，又諗起川劇啦。咁其實川劇咧有三個特別嘅地方。川劇咧就係佢係加咗一啲特技喺上面嘅。咁最為人熟悉係變面啦，然後仲有噴火嘅，即係雜耍啦，有滾燈，我都唔係好明啊，即係睇嗰啲片就擺盞一個碟嘅油燈喺個光頭嗰度，呢度點樣？之後嚟喐去嗰燈又唔會跌落嚟啊！即係你好有技巧咁樣控制啲平衡啦、啊。咁原來咧，即係忽發奇想啊！哇！原來穿劇變面可以用嚟表現啲特色英雄嘅喎。例如一個彩虹化身盒有七種顏色變化啦，咁佢可以用穿劇嘅變面，例如將變咗係月亮嘅咁樣係，或者係對手咧就噴啲水過嚟。於是大家变呢个火形态，咁我咪用呢个超剧喷火嘅杂耍啊，迎击对手咯。哇，咁即系 我谂你攞呢样嘢嚟解释就得，你真系咁做咧就几交嘅。 即系， 其实呢个其实佢根本日本本来就系咁噶啦，即系其实佢你所有方式佢就是一个佢话系即系一个印度嘅一个法术嚟噶嘛。咁又佢平时咧通常就会话呢啲系隐术嚟噶嘛。咁其实佢就当系有啲咁嘅。法術或者隱術咧，係可以將佢變化成另一啲樣啊，嚇！咁當然佢隨住變化個外觀，就會有隨住唔同嘅能力啊。咁你頭先話噴火，其實你都有冇見過日本人佢有啲有一個技，即係有一個表演係噴水？ 哦，見到係嗰啲 係啊，我抹條抹線㗎嘛。 抹線，跟住仲要開三條叉咁樣，三條叉咁樣。 係啊，係啊。 咁 咁咁呢個就 咁其實呢個咪就係佢哋呢啲嘢嘅想像嘅源頭咯。其實根本就係咁。 係。哦，咁 即本來就係咁啊，唔係你而家話將佢變成呢樣嘢，佢本來嗰樣嘢就咁嚟 嘅。哦，咁啊啱啊，本來最 其實你話根本戰隊啊，其實最早嘅源頭，嗰五個就係嗰個咩話白浪五獵人男啊嘛，所謂啊。 哦， 石川有衛門，佢嗰時有五條友噶嘛，咁其中一個咪、就是、其實五個都係男人嚟嘅，咁但係因為有一個咧，佢係用女裝出現噶嘛。 哦。唔清楚啦， 即係佢講佢哋平時係做嗰啲就係嗰啲唔知啲能劇定乜嘢噶嘛，咁佢有一個咪就係女裝嘅咯。 哦，即係哦， 其實係男人嚟嘅嚇，咁所以點解係戰隊係有所謂四男一女？其實嗰個女嘅都唔係女嘅嚇，咁呢個係佢哋最傳統嗰時個來源係咁噶嘛嚇，所以其實你話呢啲咁嘅面具劇又好，或者你話呢種咁嘅你想話嗰啲咩佢哋可以玩水玩火，其實佢根本就係咁啊，唔係你。可以话佢调翻转，其实佢从来就系由呢啲嘢演变出嚟嘅。 哦，原来咁嘅，系啦，咁咪即系讲翻正经咧，穿成多变面咧，其实系想表达呢个其中人物个情绪个情感变化嘅，咁好快嘅，即系一拉条绳佢就可以变咗另一个样啦。系啦，哇，咁样 可以换衫添，好似佢哋后屘玩到系嘛？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嗰啲变魔术嗰啲。 哦，魔术换衫又见过啊，好快嘅系啊。 唔係有人後屘好似將變臉同埋呢樣嘢撈埋嚟玩㗎，即係總之佢可以即係好快可以 變 成咗另成個造型變啦，唔係就係變臉啊。 呢個咪即係變身咯嗰啲， 唔係佢咪即係現實上實現啊雷朋三世點，佢掹掹件衫變咗第二個人咯。 係喎、 哦。但係當然佢唔係變咗第二個人啦，佢都係另一個面具啫。咁你話易容可以一瞬間就難啲因為佢仲要再變，變完再變啊嘛，咁你可以話呢樣嘢其實你都可以話都係一種變臉嗰種咁嘅嘢嘅一種想像啦，即係類似嗰樣嘢再想像咁啊，可以咁啊不斷變，咁佢就真係當佢真係可以有唔同嘅人樣都可以變臉啦，咁仲要佢係好真實噶嘛，佢嗰隻唔係面具嚟噶嘛，咁甚至乎佢可以變成啲唔同身形嘅人先犀利啊嘛， 係啊， 咁呢個係現實真係唔可能嘅，咁但係你從一個戲劇嘅想像咧，咁我諗佢係由咁樣變出嚟啦，即係個即係個源頭啊，由呢啲傳統嘅戲劇度變出嚟啦嚇。 係，嗱講起顏色啦，戰隊顏色初就會黃之士啊，係一個肥嘅，就中意食咖喱啊呢、這個，咁後屘就因為黃色又變咗女仔啦，後屘就好中意咧就再加個粉紅色嘅，咁就入咗。兩個女仔配搭三個男仔咁樣，係之後又再演變成啦，加隻綠色定點啊？即係第六人啦、啊，亦都有 嗰個唔定嘅，嗰、那個咩色都有可能嘅。 係啊 係。但係近年咧就好中意嗰個就係你頭先講嘅金或者銀啦。 係啦、啊，後屘又加啲金銀一對嘅都成。 金銀咁啊。 係啊，通常又係一開始又係敵國嚟嘅，咁後屘唔知又加盟咗呢個戰隊又壯大咗啦，咁咪又通常話啲原本咧由反派轉得正派，嗰啲力量就會單飛咗降級嘅，即係 你呢個最早嘅應該係嗰天使一號啊嘛，就係黃牌突擊隊裏面個司令啊嘛， 係哦， 即係佢叫做額外多一個人呢、這個即係呢一個概念應該最早嘅。 係啊。 咁佢唔一定係敵人嚟嘅，即係總之佢總之就同佢哋唔同嘅個樣，即係佢哋戰隊咧就會好比較有一套嘅模，即係有一套嘢，即係個設計啊，嗰套設計係統一一樣有某啲嘢嘅，即係好似你咪啤牌咁，佢咪葵扇梅花咪紅心街珠，咁但係嗰個天使一號就唔係嘅，佢係幾隻顏色咁樣，即係佢就係冇樣嘅，佢咁樣係個頭有幾百顏色，即係有齊佢咁一隻顏色咁啦，你當啊。咁但係佢係白色嘅，自己係白色咁，即係好唔同嘅，同佢呢個造型。咁佢通常嗰個就係唔同咯，即係同佢哋唔同嘅額外嘅。咁你覺得佢咧就勁啲啦咁，通常佢同埋咧，你後屘有機人嗰啲咧，佢通常會自己一個人揸個機人㗎，唔係即係佢會再同佢合體，但係佢自己嗰隻都有佢哋合咗體嗰隻咁大隻㗎。咁你會突顯咗佢嗰個特殊啲嘅地位咯嚇。咁但係你而家最新嗰隊咧？嗰隊咩雷朋對警察戰隊，佢嗰個第即係多出嚟嗰個咧就好奇怪，佢係二五仔嚟嘅。 哦，

骷髅啊，又似喎、 啊，其实嗰排系牙嚟噶嘛，即系其实系一个骷髅嚟噶。你一你睇新嗰套，你会觉啲嘅，因为佢有个烂咗黑武士面具啊。你同埋阿龟阿咩阿边个啊阿基佬位啊 ，Carol Lance 成日揸住，其实嗰度系 Hamlet 嚟噶嘛。 系啊， 即系呢个哈姆雷特啊，王子复仇记佢咪嗰句最出名嘅台词啊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咁咪就系揸住个骷髅头。其實係嗰度嚟噶嘛，咁你咪會好，你會而家你會清楚啲見到，其實佢係個爛咗黑武士頭盔，其實係似個骷髏噶嘛。而家你會覺啲咧，但係嗰時唔係好覺嘅，啲人睇唔出嘅。即係其實佢係有一個骷髏嘅形象喺度嘅。咁我真係唔好覺得佢係有咩表情，佢反而係一個好冷，你唔知佢係諗緊乜嘢咁嘅感覺嚟嘅。即係佢好似你唔知佢諗緊乜嘢，覺得佢係想殺咗你啊，但係佢想做咩？你都唔知道。咁其實呢個大正係佢嗰個魅力嘅所在喎，咁反而黑武士最囧就係咩？就係、是、除咗頭盔嘅時候啦。 哦，係啊，我見到個爛咗面個樣咯。 咁、那個都唔係最囧，最囧係佢未變成黑武士之前個樣。 哦， 就係、是、Elegant 嚇。咁我哋其實係唔想見到 Elegant 嘅，其實我就係中意見黑武士，即係其實等於咧。即馬沙呢其實從香港是調轉的，但其實在日本的人最喜歡是他蒙面那個樣子、 嗯、 是啊 是香港人是、哦、反而最喜歡他統帥那個樣子、嗯、都不是古華多羅，你以為古華多羅是那些人最喜歡的，其實不是的，那些人喜歡他那個立了頭抹過頭呢扔一條那個樣子、 哦哦、 其實對我來說、哦、最囧的是那個樣子馬沙、 嗯、 即是最沒型、嗯、是最沒型的那個樣子，即古華多羅呢我都覺得 OK 嘅，咁但係呢其實喺日本呢最鍾意啲人係就係鍾意返佢最原始嗰、那個，即係佢哋話著到小丑咁樣嗰個啦，香港話，但係嗰個蒙面嗰個樣子，即係其實嗰個先係馬沙最，即係其實最輝煌嘅時候嚟嘅，即係佢哋以為係做統帥呢最輝煌啦，咁你講佢個位置你睇落係啫，咁但係其實佢係又打輸又成㗎嘛，即係最尾都俾人都唔知去咗邊邊，就係好慘嘅，我覺得，即係嗰陣嘅馬沙我先覺得唔係幾好嘅，反而我覺得馬沙最有型，應該都係最初代嗰陣，即係仲係好似好有自信啊，咁成日有個好詭異嘅笑容啊嗰啲，即係嗰陣係即係嗰陣係最有型嘅，其實係，咁如果你唔中意佢呢個小丑碌就冇辦法啦，係咪？ 系啊，好传统反派咁，但系我听讲话佢设计马沙个造型嗰个人，佢初是唔系好知有佢个背景。 即系你讲下安彦豪。 系啊系啊，佢话、啊、如果佢知道，真系背景未必会咁样设计啊。 唔系，咁佢都系当系一个美型恶役啊嘛，咁佢咪所以咪话 基 于《勇者雷登》入边嗰个恶役个样再改噶嘛，咁 系啊， 佢都知呢个系黑武士嚟嘅，咁所以咪带翻个。即係一個咁嘅德軍頭盔咁上下嘅嘢，咁咪算咯。咁初其實你睇真啲馬沙個樣都唔係好係咁嘅。佢個面罩好大噶嘛，即係大過佢個面嘅喎。你睇翻佢最初個樣， 哦、 你睇翻嗰張最招牌啊，叉住條腰，即係單邊撐住條腰，撳住嗰支，我唔知係棍定咩嚟嗰支啊嚇。 係啊，一支棍啦嚇。 嗰幅圖啊，你睇下佢個面具大到，好似個痰罐凹到個頭咁嘅。 哦，係啊。即係原來呢個又係另一個地方，係呢個高達抄呢、這個啊星球大戰嘅地方。 咁呢個好明顯喎、啊，呢、這個係冇人睇唔出嘅喎、啊。 哦， 即係馬沙肯定係黑武士嘅一個即係變體嚟。 原來咁係，係啦，後屘就出咗啲色架啦，又係咁嘅姿勢咯。不過係一個女仔嚟嘅，件衫啊唔知點解變咗條裙咁樣咯。即系呢个系嗰个吉奇孤音设计嘅，即系啊阿奇罗罗作啫。佢又好中意咧将一啲 我以为系香港啲 cosplay 啊开发嘅，点呢个造型？ 呢个造型系系真系有嘅，因为日本咧有出过 figure 嘅。即系吉奇孤音咧就好中意咧，即系画一啲就好萌嘅女仔啊！即系当初嗰啲将啲高达变成一啲好似个女仔就高达 我啫，咁但系我最少见到系嗰啲 cosplay 啊咁样着先嘅喎，好似。 哦，诶，佢系 即系将佢 有个 军服变咗短衫短裤咁嗰啲啊， 系啊系啊。 我谂阿雪雪啊，阿孙慧雪着嗰阵可能都未，系咪孙慧雪嚟嗰个最初？即系唔系喎，再早啲早啲仲有人着过嘅，你唔知边个啦，系唔记得啦。即系其实好早噶，你总之好鬼早嗰啲高达 show， 即系你都知香港佢唔鬼跟你噶啦，咁佢搵班女，佢唔会着翻件正式军服噶嘛，咁佢咪求其整咗几个特征落件衫度，佢咪即系其实系啲好 cheap。 好唔跟你嗰啲人亂整，咁可能佢但係佢整咗啲女佢又覺得幾過癮喎，咁可能佢哋先攞嚟抄嘅啫。 係啊， 即係總之乜嘢你整條女啊都賣得㗎啦，係咪？ 係啊， 幾核突嘅嘢整落條女度啲人都受嘅，係囉。 咪機械人又得，係囉。即係當初話呢個 MS 少女啊，即係將呢個高達啊嗰啲機械人 名家嘛， 名貴名家咁佢後屘講話，你聽過咪好似一個啊？佢話係一個咩女子讀緊一個大學生，讀緊嗰啲咩機械咁，其實實質上名貴名家係一個男人嚟噶嘛，係 一個好核突嘅男人嚟嘅。 係啊，就專登攞 呢個佢畫呢個 MS Girl 都唔抵死，MS Girl 有著衫嘅，佢畫嗰啲 Marcos Girl 先啫，冇著衫嘅。 啊， 係啊， 係一個裸體嘅少女，係。 系， 過癮好多，咁啊，著咪佢後邊有嗰啲 Marcos 嗰啲肌肉啊嗰啲嘢咯。 哦，咁都得啊。咁 但當然到到出公仔嗰陣就佢就加翻啲衫佢，咪即刻借咗咯。買得㗎。係。同埋好肉酸嘅個感覺，即係其實係即係佢就係將嗰種裸體同埋機械嗰樣嘢佢去撞埋一齊啊嘛。即係反而佢著曬，如果裏邊個人都著埋件戰鬥服咧，其實反而唔好睇嘅。同埋佢嗰時畫嗰啲女咧，其實係啲好羅莉嘅女嚟嘅，即係而家唔係噶嘛，而家畫翻啲係似翻啲動畫入邊手長腳長噶嘛。如果佢畫翻嗰班羅莉女，但係著咗戰鬥服咧，係好肉酸嘅，即係你覺得好矮嘅。 係。 係啊，咁你而家玩嗰啲梗唔同啦，而家你而家嗰啲唔係羅莉女嚟噶嘛，即係都大人啲手長腳長噶嘛，係咯，你咪想象下咯。總之嗰時嗰啲就係唔著衫嗰啲咧，你覺得靚啲。同埋講真啦，整條女落去啊，你都係玩鹹濕㗎啦，原本即係你又以為係聖經嘅咩、 哦？ 一開始呢樣嘢已經鹹嘢嚟嘅 ，OK 即係佢會爆甲啊。 係。 哦，係啊，好多啊，係啊。 Cos 你會做咩啊？就爆甲啊嘛。 哦，你講嗰、那個即係哦係啊， 咁、 那個、 你諗下嗰班女爆甲會點啊？咪全裸咯，係嘛？即係咁啫嘛。 哦。 咁咪好睇。 係咯。 咁但係嗰時佢就唔係古仔嚟嘅，佢畫咗啲即係畫咗啲圖咁，即係攞嚟襯下底咁，有時喺啲雜誌度咁玩下嘢嘅啫。咁我又覺得係少少鹹多多趣啦，係咯。當時大家唔覺得係啲咩嚟嘅，係咯。 嗯。 係啊，咁啊之後啊，名貴美家跟住係啦，吉奇觀音都畫好多呢啲啊，咁啊係啦，跟住個騎羅羅成日講嗰個咩我家姐佢有著件好似戰鬥服咁樣咯咁咪即係呢啲都係一啲特別啊，即係女體化啦。 咁你講名貴美家到今日都仲畫緊 MS 少女嘅，我都最新都貼咗一篇出嚟嘅。 哦，係啊，係啊，啊， 即係冇停過嘅，其實呢一件事係。 係。 冇錯。咪。 喂，咁啊唔好扯咁遠啦，嗰、那個同面具又關係不大嘅嚇。 嗯。 係啊，係啊，冇錯，即係一啲宣傳手法嚟啊嘛。好啦，咁仲有 做冇？關於面具， 都差唔講到好多啦。今日都其實， 我哋草草講下啫。我哋原本講啲嘢係篇論文嚟嘅，冇三個鐘都講唔完。我都費事出聲嘅，我都所以啊，因為我對埋聲就大鑊㗎啦，係咯。 要講就好多嘢講㗎，即係啲戰隊啊，啲組合啊。 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咧，只係我哋想講嘅嘢嘅 chapter 嚟嘅啫。OK， 未講內容。我哋讀咗一次我哋要講嘅嘢嘅 chapter 嚟嘅啫 ，OK？ 每一樣嘢已經可以又再開一個題嘅，咁啊草草講一次先啦咁其實總之面具嚇、啊，簡單講就係由古時嘅啊，即係呢啲嘅祭司嚇，咁、啊、就到啊希臘嗰啲啊面具劇，咁啊到以至呢、這個即係世界各地其實都有面具嘅，係啦，即係我中國又有，日本又有，咁、演變到後來即係去到現代就變成咗即係一個特攝啦，或者一啲超級英雄嘅象徵啊。因為其實呢個就係同神化呢件事係有關係嘅，即係戴上面具就會神化嚇。咁係咪你一戴上面具就係超人咧？係咪馬莎戴面具好打啲？係咪蒙面加菲貓？係咪戴面具係咪好打啲？嚇唔覺得唔係喎，馬莎最好打嗰陣就係佢蒙面嘅時候啊嘛。即係呢樣嘢係日本佢哋都話嘅，即係點解佢哋問點解古華多羅之後咧係唔好打啊嘛？咁其實佢個解釋就係因為佢冇戴面具啊。咁你多聽你就覺得係一個笑話嚟嘅，你覺得係一個笑話，但係其實你一個文化研究度睇咧，其實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笑話嚟嘅。 其實係嘅， 因為佢自己都講過咧，佢戴面具嗰刻咧，其實佢係一個冇過去嘅男人啊。 嗯。 其實你會見到瑪莎咧，佢慢慢做翻自己噶嘛。你古華多羅都仲叫做仲係假身份。咁但係你去到瑪莎反而佢咪直情完完全全做翻嗰、那個即係嗰個卡斯柏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咯。即係佢成話俾人聽佢照顧個仔啊嘛。咁其實佢咪最冇曬即係冇曬一個掩飾，就係佢就係佢自己。咁佢咪又變翻弱雞啊？即係佢變翻個人啊！你明唔明啊？一個人啊！ 哦，就冇多神化嗰樣， 冇多神化嗰樣嘢嚇。咁所以戴面具好打啲咧，真係唔係周星馳講嘅一個笑話嚟嘅，其實係真係咁嘅嚇。起碼喺劇喺故事入邊係咁嘅嚇。蒙面人咧一定好打啲嘅嚇，但係當你一放低面具變翻做你自己嘅時候咧，就真係冇啦，真係弱曬嘅嚇。 嗯，係啊，呢、這個好啊，而家彩繪係啦。即係面譜台高係啲人亦都講話，其實因為 Eva 嗰件戰鬥服係啲人體彩繪咁樣演變出嚟喎，你覺得好似好性感啊咁樣，即係好似畫出嚟啊嗰件衫，即係又好似即係以前啲人 咁啲超級英雄嗰啲都係其實係裸體噶嘛， 哦係啊，佢即係其實咧，因為傑達萬合咧個設計咧，例如愛美神咧，佢又即係。嗰啲配色咧，你覺得其實佢好似著緊一件泳衣咁嘅個機械，即係 諗一諗，泳衣都係嘅，即係一折折咁啦。 三點式啊嘛，係啊， 即係條褲啊，有個三角褲咁嗰啲啊， 係啊， 跟住戴咗個三點式薄褸咁啊。 係就係即係 Superman 嗰個形象，其實好似一個唔著衫嘅大隻佬著一件三角褲咁解啫嘛。 我有啲連嗰條都唔著，係直接遊落去。如果睇過啲同志遊行咧，有見過噶。 哦，系啊，有啲 油到成身黑色嘅 Batman 同何芬打緊車輪，佢成褲都冇著嘅，其實佢係油落去嘅成件戰鬥服啊，佢就係有件披肩嘅啫。 係、 啊，超人又係啦，冇著褲嘅其實，但你有冇見過蜘蛛俠都有喎、啊？有人油咗少少蜘蛛俠，咁其實咦點解佢褲囊多咗啲嘢嘅？咁原來佢冇著褲嘅根本。 照計， 佢穿緊身衣，佢根本冇著衫嘅。 即係蜘蛛俠就唔應該著衫啊，因為佢嗰個特性就係佢啲皮膚黐住啲牆啊嘛。咁所以咧，佢第一套電影都話佢件衫係好薄嘅，其實就好似等於冇著咁樣。 咁即係話佢真實版應該係將自己油咗做紅色藍色啊？ 係啊，咁啊，先要發揮到佢能力咯。佢喺能力嗰啲 條條粉咁 啊，係咪冇？ 真係條條粉啊！佢啊，到時啊。 咁可以著翻條底褲嘅都。 係啊，咁啊。 系， 即系最现实嗰个就系变态超人啊嘛，系咪？就着缩定唔着啊？ 哦， 咁嗰个就特例嚟啦， 底裤咯， 着咗两条底裤，有一条喺个头嘅。 咁其实佢都有个面具嘅，佢变咗身，佢个样咧，即系电影版、真人版咧，系一个卡通样嚟嘅，变咗身。 哦，咁佢因为佢冇办法整到啊，所以冇办法唔将个底裤整咗做个面具啊。你畫人就可以變咗蜘蛛眼啫，你真人唔可以變咗咁噶嘛？咁你真人唔到噶啦，變態超人嗰個樣一定係整個面罩扮噶啦嚇。 係啦， 咁佢個身可以唔著件 suit 扮已經好勁啊，係一個即係真係個身形可以就咁就扮到，真係犀利啊！真係已經係。 係啦，咁啊，你話西方真係唔好習慣面具，或者佢講面具就另一種形式啦，即係呢個。 唔係佢唔習慣，其實佢早期都係好多即係冇樣嘅呢啲咁嘅，即係佢又唔係超級英雄啦，你當係嗰啲叫 pop fiction 入面嗰班，即係嗰班所謂偵探，咁其實佢有好多即係好似面寶俠嗰類啊，佢就係直情佢真係連樣都冇，或者個樣冇樣啊，冇嘢啊，白咗，咁又或者打一個問號喺度咧，呢啲反而係最早期嘅美國超級英雄嘅造型嚟嘅。咁佢後尾先至慢慢係有啲又完全唔即係佢其實當時有啲係蒙曬面，有啲唔蒙面㗎嘛。即係有啲係好似 Dick Tracy 咁嗰啲探長咪冇蒙面囉。咁佢後尾將呢樣嘢點樣可以撈勻佢咪結果有啲係即係叫佢露返個嘴出嚟呀，咁有啲係戴個眼罩就算啦，咁即係咁囉。咁原來你嗰啲都係由呢啲 都係有全個面具嗰啲㗎。即係 唔係角手嗰啲就似激激冰嗰啲多啲嘅，佢通常都會露返隻眼同個嘴出嚟。咁其實呢啲都係由呢啲嘢度演變嘅啫。咁你話日本超人呢，其實係咪就係由全個遮住囉，即係就係蜘蛛俠呀嗰類變出嚟㗎嘛。咁點解呢，就其實唔係因為日本冇佢哋冇試過，佢哋最早都直情係拍嗰啲好似 Superman 咁嘅 特攝片嘅，咁但係真係完全唔受嘅，日本覺得哇真係唔得咯，即係嗰個日本人就咁扮呢個超人，佢都唔信服啊，但你又瘦又矮，係又唔似樣，整件袍咁好肉酸嘅嘛，你知嗰個型，其實嗰個型鬼佬著都唔係好睇啦，講真即係。即其實都幾鬼核突嘅啫，咁但係你亞洲人再更加核突到爆㗎啦，即係你根本就唔啱亞洲人啊，嗰種即係嗰一種嘅超級英雄造型，咁結果佢哋就覺得係哦，原來蜘蛛俠呢一種咧，即係佢又唔會整件袍嘅，佢就咁一個人形咁，咁好似有啲手套靴腰帶咁嘅樣，即係雖然佢好似貼到好似滑女咁，咁但係你係咪貼啊唔緊要啦，即係總之佢係有手套有腰帶有靴，咁跟住咧。个头咧就系见唔到样嘅，成个见唔到，因为呢一只啱使，因为你笠咗之后就话知你系咩人都得啦，系咪？ 啱啊，系 系啦，同埋其实个身形咧又唔系咁角喎，因为你咁着完咪总之系人形噶啦，咁你系咪大只佬睇唔到噶，系嘛？即系其实唔系咁睇到啦吓，咁、啊、所以佢咪衍生咗啲好似蒙面超人呢啲咁样嘅嘢，咪成功咯。咁佢发觉就揾咗条路就啊，原来即系亚洲人啊，即系日本人啦，佢哋即系原来亚洲人嘅身形咧。就是、遮晒咧，你就會比較信服啲咧。佢係一個超人嚟嘅， 原來咁樣。 係啊，即係咁事實上係啊嘛。咁你諗下係咪咁？你會信啲啊？咁你話哇，你下下叫佢展現曬佢一身肌肉，咁其實有幾多個係有橫練肌肉啊？咁同埋你佢哋嗰種又唔係話佢係靠佢大隻格，佢係一種超能力啊，或者佢係改造人嚟嘅啫。咁我冇話佢大隻格。即係佢都係常人嘅身形嚟嘅啫嘛，咁咁點解一定要大隻啫？咁你大隻就因為美國超人係咁啫嘛，咁佢都唔係行嗰啲路線，咁佢咪慢慢摸到，咪因為你要知道咧，日本嗰啲其實係少年漫畫，咁你個少年點會係咁大隻啊？ 啱啊， 係啊，個少年嚟嘅啫嘛，咁個少年就算幾大隻都好，佢都係少年咁瘦瘦地有少少肌肉，冇可能係咁大隻，咁所以你其實唔肯符合即係日本嗰個路線嘅，其實呢一件事。即係無論咧特攝好漫畫都唔符合，咁所以佢哋係會係就咁用一個蒙面咁樣咧，咁呢個係會比較的確係適合啲即係日本嘅路線啦。咁同埋佢發覺呢樣嘢咧，係同呢個化妝舞會啊呢啲嘢都可以即係有關係啦嚇。咁因為呢個可能係由雷朋嗰樣嘢嚟嘅，即係佢就係一個所謂怪盜紳士啊嘛。咁其實佢係即係嚟一啲啲版本啦，有啲版本佢就係就咁戴咗個單眼鏡就算嘅咁當然由佢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嘅怪盜，其實就有戴嗰個眼罩噶嘛。其實咪即係眼底服蒙面俠嗰個碌咯。咁其實嗰種係型嘅喎，即係佢即係你唔係覺得佢係 Superman 咁嗰種嘢嘅，佢係一個蒙面俠啊嗰種嘢嚇。 好瀟灑， 好瀟灑嘅。咁嗰種嘢可能係由嗰樣嘢嚟多啲嘅，即係我哋亞洲嗰邊嗰個造型，就唔係由一個大隻佬咁樣嗰種，即係嗰種真係唔好啱我哋亞洲人咧。其實就你諗下係咪唔好啱我哋？系咯，咁啲女都中意睇噶嘛？你如果你系一个好潇洒，系咪？哇，戴个眼罩，好有型咁，好有风度咁，系咪？即系咁你又可以衍生咗啲少女漫画，一样有呢啲蒙面人嘅角色啊，仲要出嚟救个女主角，咁系咪好浪漫咧？成件事系嘛？咁你先可以喺呢个亚洲嘅市场度，即系比较受啊吓。咁你见到马莎，其实你都系由呢样嘢，即系承继呢样嘢啦。我觉得系吓，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其实是一个美少年嚟噶嘛，其实吓，咁、就面罩之下是一个靓仔啊嘛，咁而家好多女嘅想象都系噶，哇蒙面人后边嗰个一定系靓仔啊，咁边度话俾你听啊，咁你自己谂啫吓，吓，咁你唔使理佢噶，佢系咁谂就得啦吓。 哦，呢个又同啲所谓民族性嘅眼镜娘咧有啲似，即系通常咧眼镜娘咧个眼镜就一定系圆咕碌啊，好多个圈好深。 你讲林阿珍嗰啲啊？ 啊，系冇错啊，系啊，但系咧，佢一除低眼镜咧，啊， 就 即系将啲头发拨翻落嚟咧，做一个靓女啊，系好多啲动漫都系咁话。 咁呢个我谂系后屘再将呢样嘢女体化嘅一个答案啦，系咯，即系初就冇呢样嘢嘅，系咯，即系以前嗰啲咁嘅四眼妹角色咧，你系唔会见到佢除低个眼镜嘅，即系佢由到尾其实咪就系个四眼妹，就唔会话佢原来系，因为后屘系你或者谂咧，系呢啲角色变咗做主角嘅时候先会发生呢样嘢嘅。如果呢個角色咧由到尾都係一個博士或者係一個所謂嘅班長或者優等生咧，你係冇機會見到佢除低眼鏡原來係個美女嘅。 同埋你畫佢眼鏡，你唔使畫隻眼，又畫少樣嘢啊嘛。不過你就要用另一啲方法表現佢啲眼神啊，嚟反光啊，嗰啲即係好閃啊。 咁、我又唔覺得有咩慳咗嘅，畫隻眼唔好難嘅啫。 係啦，咁 係角色嘅特色嚟嘅啫。即係你唔可以話馬沙爾畫啲嘅，因為唔使畫隻眼，你唔可以咁講嘅。 或者系咪话古华多罗要吓啲啊？一扮超咁啊搞掂啊？咁我唔觉得系咁样。 嗯， 冇错。咁啊，而蒙面超人咧，应该系我记得有两个角色系会露到个嘴嘅，就系、是、怪金刚啦，同埋呢个即系双甲嗰个拍档啊，甲虫女咧，系会见到个嘴啦。咁啊，见到嘴好特别噶，即系如果西方咧。喺个蝙蝠侠咧，你见到嘴咧，佢讲嘢，你见到咬牙切齿啊，好憎恨啲劫匪嘅样啦，又见到啲须根噶咁啊，见到棚牙，即系又另一种表现方法啊，即系喺面罩之下，你去即系窥探到佢里边个人个表情啊，即系就算系呢个 Robocop， 佢都系见到个嘴啊，佢成身改造咗，但系个头盔嗰度都系冇咗个嘴，即系我成。覺得如果 Bobo 佢依人點解唔對住佢個嘴嚟發開槍嘅咧？ 咁因為其實個嘴都係假嘅啫嘛。 哦，係啊。 第二集佢講佢嗱，佢第一集就好似唔係咁講嘅，所以第二集就話咧，其實嗰塊面係假嘅，因為佢老婆後屘都終於發現咗佢係佢嚟噶嘛。第二集啊，係。咁佢揾隻手去摸下塊面咧，佢話係凍嘅。 哦。 唔係熱嘅，即唔係一個人面嚟嘅，其實佢話係照住個樣即係做嘅啫。佢第二集係咁樣講嘅，竟然。咁但明明第一集佢就好似係话係即係佢留返嘅身体部分嚟㗎嘛。 係啊。 係啊。佢话咩咬到个嘴之后就会 feel 到觉得自己係人㗎嘛唔係咁嘅咩。 吓唔係 Robocop， 嗰係日本另一套卡通叫做咬舌男即係咁讲嘅。 ok， 我成日以为佢。 Robocop 就冇嘅。总之佢第二集就有解释呢佢就话其实嗰个嘴都係假嘅。即係唔係肉嚟嘅。咁你成日都冇嘅。佢咁講啦嚇，咁但係其實你喺個戲劇上嘅意義就係你要俾個演員有戲做。 啊，咁啊係喎，即係如果唔係，你由頭到尾都見唔到佢個樣嘅，咁即係佢點樣收？ 其實又唔係嘅。如果你睇呢個 V 殺咧，咁其實 V 殺係 Agent Smith 嚟噶嘛，咁佢就好犀利咧，可以係佢全套戲啊，即係隨佢反而佢扮咗你一個身份嘅時候，用翻 Agent Smith， 即係其實佢同佢係同阿紅骷髏一樣嘅，佢會有一個 shot 咧，係俾佢戴所謂戴咗個假面具，咁而佢假面具就係 Agent Smith， 即係佢自己個樣嚟嘅。但係佢其實裏面解釋話嗰係個假面具嚟嘅啫，佢唔係個真樣嚟嘅。咁即係都俾佢個真人出一出，咁有出過㗎。Visa 中間佢咪有俾我個真樣，但係其實係假嘅，因為佢原來真樣燒爛曬面㗎嘛。 係啊。 有一度咪捉咗阿 Letter Portman 翻去嘅。即係剃曬啲頭髮，咁咪有審問嘅。嗰時佢咪用翻個 Agent Smith 咁嘅樣嚟講嘢噶嘛。咁但係佢嗰個解釋就話，其實嗰個同紅骷髏一樣啊，即係都係一個假面具嘅。咁但係咧，佢差唔多即係幾乎啊九成幾嘅戲咧，佢都係淨係戴住啊 Visa 面具喺度做戲。咁但係咪唔得咧？咁啊唔係喎，你佢嘅形體再加埋佢嘅聲音演繹，其實佢嗰個 Visa 係做得好成功。我諗佢係佢重演以嚟啊，即係做最有型嘅角色。我覺得是 哦， 即是最有型的，即是他是一個你都不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是一個即甚至乎你可以說是即現在 被黑客、啊、即尊崇的一個形象嘛、啊、即或者被很多的、反即叫做反政府的人士 的、啊、 即都會有個是反抗象徵的嘛、 啊、一個符號、啊啊、 一個符號嘛，咁係其實 Agent Smith， 我覺得佢從影嚟做得最成功嘅角色嚟嘅，嗰個係。咁原來就係見唔到佢自己個樣嘅角色，就係、是、戴住面具演嘅。咁但戴住面具演，佢完全冇即係遮蓋到佢嘅演技喎。其實你見到佢就係靠佢一舉手一投足，同埋佢嘅對白啊，佢就好表現到呢個 Visa 到一個點嘅人。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其實係咪話一定要見到樣咧？即係先至係喺個演出上係可以咧，咁其實唔係真係嘅。咁但係咧，你一般人就會希望係點都見到個嘴啦、啊，咁即係呢啲咯嚇。咁但係其實呢一個只係主觀願望嚟嘅啫。喺演出上，如果你揾到個好勁嘅演員咧，係唔需要。咁但係當然 Robocop 又唔同嘅。Robocop 佢本身咧，因為佢唔係人咁嘅喐到。你 Visa 就係人咁嘅啫，佢除咗蒙面之外，佢都係人咁嘅。佢又會唱歌，又會成，又會即係你覺得佢係一個好有修養嘅人嚟噶嘛？即係其實佢係 Phantom 嘅一個。变体嚟噶，你可以话 Visa 哦， 即系你感受到佢咧，系其实好有修养，好有文化，即系佢唔系一个恐怖分子，系嗰啲粗人嚟嘅，佢系好有头脑吓，咁、啊、所以佢虽然去周围放炸弹，好似要杀人，但系即系佢唔系黐线啊，佢唔系黐线，唔系狂疯狂啊，而系佢系有心思熟虑，而佢系刻意去咁做，想推翻佢嗰个 理念啦， 有理念嘅、啊、即系佢系一个革命家嚟嘅

係咯。咁所以點解佢就算柯柏文有豬嘴嘅時候咧，即係點解柯柏文有豬嘴嗰陣，你叫講嘢都仲要揼下揼下咧？其實就係呢個咁嘅表達嚟，因為其實佢裏面其實係有人樣。咁佢呢一件事，就算你而家翻去日本啊嗰啲版本咧，佢都當係咁嘅。所以你見到佢柯柏文講嘢嗰陣，個嘴會喐嘅。佢成日好似玩具都出過一隻係咁啦。佢個柯柏文嘴可以喐噶嘛？係啊。 哦。 即係撳掣咧，個嘴會喐喐喐喐喐㗎。係啊，即係佢會出聲講嘢嘅。咁咪講翻咩咩 Autonomous Pie 咁咯，係 Autonomous Pie 咁咯。咁就咩咩 Autobot Roll Out 咁嗰啲咁。咁但係佢喐，佢會喐嘅喎。嗰個嘴講嘢嗰陣，係啊，即係佢咪喐喐下咁咯。嗰個豬嘴啊，嗰個面罩啊。 係。 有啊，有出過啦，嗰啲玩具都即係都係近即係叫近代嗰啲啊。咁你個感覺咪覺得其實哦，其實佢係有人樣嘅，不過佢戴咗個面罩啫咁咯，係咯。 係啦，哇！講起玩具，哇！原來其實咧，老老收個頭盔真係有人出過呢個頭盔。 啱啱預訂緊未出啊？ 嚇，係即係唔知佢會唔會好似即係一動畫咁喺後邊有個即係。 可以好似戴唔到嘅，好似戴唔到嘅，好似係一個就咁嘅一個，即係當係一個裝飾啦，即係等於個一比一，有個話係一比一嘅馬莎頭盔，但係其實戴唔到我個頭噶嘛。有出過戴到啦，當然即係我意思佢試過有一個係成個嘅，即係個頭盔連埋眼罩，佢寫到明咧叫你唔好戴到個頭度嘅，唔係貨你戴嘅，係一個道具咁樣，即係當係一個玩具啦。我有一個即係一比一嘅裝飾品嚟嘅啫。咁但係我見到有啲人咧。个头真系细到咧，即系佢真系戴到落去喎。 系啊， 系咁有啲人戴嘅话戴唔到啊，真系太细啊吓。但我又见过有人喺网上，佢真系戴落个头度先犀利。系啊，系咁但系原本个设计就唔系俾你戴嘅吓，唔系要人戴嘅。系， 即系我又冇见过咧，即系出一啲实用啲嘅物品，例如电单车头盔有冇出过啲无面超人嘅点咧？电单车头盔啊，嗰啲 咁咪蒙面超人嘅花就有咯，但你唔可以真系蒙面超人咁嘅样咯，因为嗰个头盔保护唔到你嘅。 系啊， 因为太贴啊，太贴头啊嘛，你其实你要个头盔保护到个头，你肯定有一定嘅距离，同埋有嗰啲即系防，即系叫防撞或者系吸震嘅嘢啦，系咪？即系你个工地头盔其实都好大噶嘛，同埋好，即系其实咧离开咗个头噶嘛。如果你係貼住個頭，你係冇用噶，因為撞埋咪照震落嚟，即係你冇緩衝位唔得噶嘛。咁 啊啱啊。 咁如果你戴個特攝頭盔，係做得好靚，貼曬頭，咁你諗下，其實有冇保護作用咧？即係我就算你用鐵做都冇用啊。 你本身有 問題，唔係佢係用咩質地啊嘛？你用鐵都冇用噶，一樣震啊你個頭度。即係如果你一隨噴落嚟，咁你一樣瀨嘢噶。 咁你要戴個。超想要戴馬輝嗰個頭盔先得喎， 馬輝嗰個 可以做電單車頭盔啊嘛。 馬輝嗰個就得嘅，因為真係好大個嘅， 好大個嘅係啊。 嗰個如果你真係做去做電單車頭盔係 OK 嘅，因為佢真係好大嘅嚇，即係做到先啦。如果你要做嘅話， 因為諗起蒙面超人點解要蒙住塊面咧？我好似睇漫畫原著咁樣，佢話本身佢做咗嗰陣咧個樣就已經破曬相嘅，即係好似嗰啲啊。Deadpool 啊，呢、這個 咁 啊 畫出嚟就塊面多咗兩掹嘢嘅啫，又唔係好 都未 好用。 係真係好核突， 即係多咗好似畫淚痕咁嘅嘢咯。 係啦，即係有石叔叔係好中意畫有條淚痕喺啲改造人喺嗰啲即係 其實佢係一種改造人的悲哀嘅表達嚟㗎嘛，即係就係一個淚痕啊嘛。 都係一個悲劇嘅面具啦，原本面具就係悲劇嗰度嚟噶嘛，即係希臘嗰 啲。又或者你啲機械人咧，你留意一下，好多時嗰樣喺個眼下邊咧，佢係有一條線一路落到下巴嘅。 哦，係啊，嗰、那個咩機械 人 線。 轉角位係喺嗰個位啦，通常都咁，但係其實嗰個位有啲人個表達就會刻意整兩條痕啊，其實就一個嗱，一係就一個雷痕啦，一係就一個惡魔嘅象徵。 哦、 即係其實好中意玩呢樣嘢㗎，佢哋 嚇。哦，即係 日本都中意玩 咁又啊。係 啦，係啦，係啦，好中意玩嘅。即係總之眼後邊有混嘢咧，其實佢係有啲意思嘅，一個符號嚟嘅。 係。 都啱啊！佢係一個都係表達個表現一個面譜咯，成即係簡單咁講。 其實都 係。即係咁啊！不過嗰套漫畫我有印象，佢就話你個樣太過肉酸啦，不如戴個頭盔遮一遮啊！於是乎就變咗蒙面超人。 哦，你講佢原著漫畫佢係佢係唔變身噶嘛？因為佢根本就真係蒙面超人咁。咁跟住就 頭盔啊嘛。 佢跟住就著咗件西裝喺面遮住啫嘛。 係啊。 佢除衫唔係佢唔係變身。

因为嗰啲就会做得好似㗎嘛，即就算佢 replica 佢都会似㗎嘛。你平时买个公仔呢，睇咁你就骤眼睇嗰个咪黑武士，骤眼睇咪嗰个咪蒙面超人，但其实嗰啲 detail 系冇㗎。即你咪个概念係大概係咁㗎嘛。其实如果你有个真係一比一呢，你就发现唔同厂出嘅雷克武士咁樣，其實係唔同嘅個樣子，即係佢係有啲好些微嘅差別，即係佢當然佢大致上係咁嘅樣啦，係嘛？即係個概念係冇變嘅，但其實佢唔同人雕刻嘅時候咧，佢有啲好輕微嘅變化咧，你就會發覺原來喺套戲入邊佢唔係用一路用一套嗰個頭盔嘅，係啊，即係幾套戲入邊嘅頭盔係不斷有變化，咁可能大家唔知嘅，係你睇沙窩，你知唔知其實套戲個黑武士頭盔係唔同嘅，啊，即係可能大家冇留意啊，係咪？即其實鹹蛋超人就比較明顯啦，即佢有三個面㗎嘛 ,ABC 面㗎嘛，呢個比較清晰啦。咁但其實蒙面超人又好，七星人好，其實都唔同㗎。即其實佢一樣係有幾個唔同嘅，即幾個出面嗰幾個唔同嘅樣嘅樣。咁但大家唔好懷疑個分別係咪？係。 係啦。 咁但當你去研究啲呢啲道具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囉，其實佢係有分別嘅。係啦。係啦。咁呢啲就是啊，可能你要再迷少少嘅人先会研究啦，是啦，或者你会研究戏服啊，或者你可能你真係会玩扮即扮特摄超人啊，即可能你自己都会做呢啲衫啊，咁你咪可能你会研究咯，咦係喎，即原来呢个面同呢个面係有分别㗎喎，咁原来嗰、那个影相嗰个超人影相嗰幅相嗰个啊，同佢平时特摄片拍嗰、那个喂，同埋呢个后乐园嗰个样都唔同㗎喎，咁大家有冇留意啊，即头先提过啦，係咪即讲公非公影咪提过咯，后乐园嗰个样同佢即系摄影用嗰个样系唔一样噶嘛，系咯，系咯，咁呢啲可能大家睇啲旧啲特摄片就明显啲嘅，你睇卡邦啦，睇 black 啦，咁你睇到明明佢一摆 pose 嗰阵，佢全个系皮噶嘛，你睇下 black 系咪？但系点解佢一拖一跳咁？咦，点解变咗着丝袜嘅咁？系嘛？咁同埋个头盔都即其实系鸡咗嘅，你睇真啲啊，咁佢 close up 影 pose 嗰阵系靓好多噶，吓吓。咁啊，卡邦仲加明顯啦，明明頭先變身嗰下閃閃令噶嘛，係咪？咁點解佢一變完身，即其實即係重播嗰個咧？其實意思變身係重播片段以外嘅特攝片段。咦？點解卡邦係灰色咁灰銀色嘅啫？邊有閃閃令咧？係咯。咁你而家去到而家新嘅特攝嗰啲衫，佢就終於做到佢淨平時打都可以係即係反曬光咁樣嚇。咁甚至乎佢連條腰嗰個軟嘅嗰橛咧，佢都可以做到係即係石子咁令嘅，係咯。咁啊，即係呢個隨住即係做衫技術嘅即係越嚟越先進啦。咁你就會睇到咧，今日嘅 action suit 咧，同嗰件即係攝影 suit 咧，就會越嚟越接近。但係接近啫喎，其實都係有差別嘅。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咧？嗱，咁呢個就係你就係要你再研究得再深入啲嘅時候，你就會發覺㗎啦。係係，咁呢啲並唔係一般人即係睇過套劇嘅人會即係會留意到嘅。咁而家個程度就係睇過套劇已經係專家啦嘛，係咪睇過套戲就係專家㗎啦嘛，係咪睇過一次呀，咁佢就係專家㗎啦嘛，咁因為好多人係連睇過一次都未完整睇過啊，係啦，咁你仲點會研究到去即係呢個程度啊，即係對即係道具或者面具呢樣嘢，咁大家可以好好研究啊，到底個面具戴咗塊面嘅時候呢，係佢邊個位嚟睇嘢嘅呢，佢邊個位唞氣嘅呢，咁大家又知唔知啊？咁大家可以慢慢研究啊。即蒙面超人啊，你冇发觉其实你睇一号咁啊，其实一号喺边度睇嘢嘅咧？咁大家系咪真系以为佢喺嗰两个覆眼嗰度睇嘢嘅咧？你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实你有冇留意吓？咁梗系唔系啦，就系、是、一号嘅话啦，我计一号。其实佢个眼下边啊，你会见到系两撇，好似二撇鸡咁嘅黑色嘢嘅。其实嗰撇二撇鸡就系佢睇嘢嘅地方，其实系个超嚟嘅，系你睇真啲，其实嗰个系透明嘅。咁如果你睇下蒙面超人一出嚟咧，即一号啊主题曲啊，一出嚟嗰下咧，佢咪好大个鸡乸咁啊，直接 command lighter， 咁然后佢咪影到好埋嘅。其实你隐约见到嗰个里边系个人眼喺度嘅，你留意一下。我相信嗰个人眼真系滕光宏嚟，因为佢嗰时拍嗰啲系佢自己演翻嘅。咁你鹹蛋超人仲神奇啦，嚇！對鹹蛋超人邊度睇嘢嘅咧？咁咁原來每一個鹹蛋超人咧，個睇嘢位係唔一樣嘅。咁吉田就明顯啲啦，佢有兩個好似豆雞眼咁樣，兩個窿咁，係咯。咁但係新嗰啲鹹蛋超人係冇嘅喎，到底佢喺邊度睇嘢嘅咧？嚇！咁大家就留待大家做功課啊，去研究研究。咁其實可以俾個 tips 你，其實要睇嘢咧，只要有一條好幼嘅罅就得㗎啦。 你留意一下，你留意一下，你 close up 睇下佢啲面具，佢其實每一個咧喺個眼嘅邊咧都係唔同嘅位係留咗啲罅咧，係俾佢睇嘅。係。咁大家睇清楚啊，咁啊，咁當然咧有啲中途嗰啲特攝片 cheap 啲咧，就係、是、你見到塊面好多窿窿噶。 嗯。 即係好似筲箕咁嗰啲咧，好似好似個鹽樽咁，咁嗰啲就明顯啲啦，係嗰啲就明顯啲啦，係咁佢咪喺前面篤啲窿咯，係咯，係咯，咁嗰啲就明顯，咁但係一身嗰啲咧係掩飾得好好嘅，你真係唔知嗰個人喺邊度睇嘢，同埋你就唔知佢點透到氣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有做曬啲位嘅，咁嗱咁大家咁睇咧就係咪又多咗一重嘅即係有趣嘅地方咧，係咯，即係大家睇特攝片係咪淨係見到個拉鏈人功夫佬喺度打功夫一件咁簡單嘅事？你有冇谂过嗰个人其实系需要唞气嘅？ 系啊， 系嗰个人唔通唔使唞气嘅？咁你有冇谂过呢啲一切嘅嘢咧？咁啊，系啦，系啦，咁其实好有趣噶，大家可以即系喺面具呢样嘢咧，可以引申好多，去到道具嘅制作啊，去到即系背后代表嘅意义啊，咁样吓，好嘛？咁啊，我哋都仲系讲咧，系啲 chapter 嚟嘅啫，我哋都仲未讲戏肉嘅，系讲住先，吓，迟啲再逐一同大家再讲，好嘛？好 啦， 有冇补充啊 ，Peter？ 或者新年有冇补充？ 冇啦， 好， 冇啦， 好啦，唔该晒 ，Peter。 好。